环草原，一个叫木头，一个叫马尾，一个叫木头，一个叫马尾。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，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，我的琴声呜咽，我的泪水全无，我把远方的远草原，一个叫木头，一个叫马尾，一个叫木头，一个叫马尾，一个叫木头，一个叫马尾，一个叫 城市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精神，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，理清一下头绪，迎接一份下